啊，这个皮姆德纳这个意思翻成中国叫变异切除。你们想想，变异切除是不是周边发现？啊，所以就是楞严里面讲的清净本然周边法界的意思啊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是不觉了，啊，这无明不觉了，我们的法身啊，啊，堕落在五道啊，或者堕落在六道的。啊，虽然六道轮流转，我们的清净本然的化身依然是如如不动啊。所以有六道流转之意，绝没有这个事实啊。如果真有这个事实，那佛怎么能够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呢？那不能讲了啊。所以有流转之意，而不是真正有流转啊。真正有流转呢，就是刚才讲的，它能生诸缘，云在流转啊。啊，不是法性身真有流转啊。所以这个叫寻业法性啊，这一法性就起了现行了。这个现行是说什么呢？现行就是指啊，寻业法性呢，就现就是现行了啊。转如来藏啊，为藏实了。转法性身变成我们五蕴之身，转法性土变成我们依报的环境起世间。所以说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也就是讲相随心转啊，不但我们自己本身这个相随心转啊，我们整个这个报土啊，都是随心所转的啊。所以只要你的心清净，你见了这个世界就清净啊。你说我的心啊很清净，这个世界还不清净，那实在讲的是你的心还是不清净啊。心真清净了啊，世界就清净啊。心真正善良了，见一切人都是善良。所以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啊。魔鬼看佛也是个鬼啊，修罗看菩萨也是个修罗。你们想想是不是随心应量啊？你看看我们看观世音菩萨啊，我们造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像啊，都造了非常慈祥啊。你们看看那个放焰口，放焰口炸的那个鬼王，消灭大师的鬼王，青面獠牙，看样子好难看，那是什么？是观世音菩萨。鬼道里面看观世音菩萨就是那个像啊，我们看得很恐怖啊。这就是随心应量啊，相随心转啊。所以你要转境界，从哪里转起呀？从心地里头去转啊。了凡四训呢，给我们讲的那是初步啊。那初转呢，你看初转在世间法里面就有求必应 佛法里面告诉我们身转微细转啊，转六道的境界成佛菩萨的境界，转十法界为一真法界。啊，我们今天念的这一段经呢，应当是升起这个信心。为什么呢？理论晓得了吗？理上能讲得通，事上当然就有可能。啊，有理必有事，有事必有其理。啊，理佛给我们讲的是寻业法性。啊，现是现境界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这是所现的境界。啊，能现的是业，业就刚才讲的染净大小善恶等等。那么一是心造的，心呢又被业所牵引，因此这个心与业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所以心清净了，业就清净，心染无，到底业就染啊。实际上这个业的本身并没有善恶啊，净心造业就叫善，染心造业就是恶啊。染心什么然呢？自私自利，这就是然。什么叫清净呢？大公无私就清净。啊，所以随其能知之心，正好是称所知之量啊，或净或染，或善或无，这就变造十法界啊。这个造的现地啊，变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这些思想啊。那么在菩萨法里面将业归纳为三大类，身口意叫三业啊。身口意里面呢，当然最重要的是意业啊，所以是意清净了，身口必然清净。啊，这个意要是不清净，身口虽然装得很清净，依旧是不清净。啊，那只能有个清净的样子，实在是不清净。啊，这个就是说明了修行根本的修行法是在心地修行啊。在初学的时候，身口能够影响我们的心意，啊，所以啊，叫你要收持律仪戒，为什么呢？帮助你心地清净。刚才讲过了，啊，虽然业由心造啊，可是这个心呢，往往也被这个业牵引。 啊，那么略一见呢，重视在这个这一点啊，所以在身口气质上啊，要认真的去修学啊，他的目的帮助你达到清净心，要晓得这个意思啊。如果我们着重在身口气质上的修学，而不能达到清净心，那我们这个修行就错了。到心地清净之后了，这个境界又要提高一层啊！可见的这个佛法修学是天天在把自己境界往上提升的，不是终止在一个阶段上啊，终止一定就要堕落。所以佛法讲清净啊，这个起心论里面讲十觉，念念不是十觉，天天十觉啊，到了成佛了，成佛叫究竟十觉啊，这个就显示精进的样子啊。那么佛在一般经论里面讲，修行呢要立三大阿僧祇劫，勤修六度啊。六度圆满之后，还要再发心，以一百劫的时间来修相好啊。我们得的这个相好是修来的 啊，那要是照这个说法，三阿僧祇劫六度修圆了，这就可以了吗？成佛了吧啊，何必还要修相好呢？诸位要晓得，三阿僧祇劫的修学六度是成就自己啊。我们以四弘誓愿里面来讲呢，那就是断烦恼、学法门、成佛道，为了这个三条。可是四弘誓愿这个三条啊，实际上是为了第一条，就是度众生。那么好，自己烦恼断了，无量无边法门呢也都通达了，的确有资格教化众生啊，有资格度众生。如果众生一见到你就讨厌，掉头而去了，你虽然发心度他，他不接受，那么你这个愿还是不能圆满啊。所以这个百劫修相好啊，就是为度众生。这是佛门里面常说的，先以欲勾牵，后令入佛智啊。众生心里面喜欢什么样的相，你就能现什么样的相啊。你有能力现这个相，当然你要种因啊。你不种因的时候，哪有这种果报啊？啊，所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。 是百劫所修的啊。啊，我们看到一个人相好庄严啊，一看对他就很尊重啊，就很爱慕，人家是修来的呀。啊，不学佛的人不知道这个道理，学佛的人晓得这是修来的。啊，你们念念这个《金刚经》姜维能居士这个讲义，啊，他里面所注的这个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啊，每一句里头都注的有修因，在因地里修哪些功德才得这一个相好。啊，你比如像广长舌相啊，三世不忘语，这个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自己鼻尖啊，你们可以试试看能不能舔得到。舔不到，舔不到了没有啊，还是三世还是忘语啊。啊，佛的广长舌相，佛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起来，证明他是百劫所修啊，啊，才有这个相好啊。所以说我们晓得这些道理啊，知道这些修行方法，我们自己修行啊，啊，能够真正修学勇猛精进，有许多相好啊，这一生就现前，这个真实相是现前，相貌去改变啊。所以我们一般看人，那善人哎，他就是一个善相，恶人呢，你不要去说的，不要去打听他，一看到那个相就恶啊。所以叫人一接触的时候，看到你这个相貌的时候，你就给人家一个印象啊，这个印象好坏的时候，实在讲自己要负责任啊。那么佛百劫修相好，是为了度众生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所修所学都是为众生而修学，不是为自己啊。那么我们再想想，我们今天来修学，如果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，那就错了啊。我们今天修学成就自己，成就自己是为了度化众生的，这是对的，这是清净，这个是善啊。如果我们这个观念上，我在这努力修学，成就自己将来有生有地位有名望啊，有人恭敬我，有人供养我，这错了啊！啊，全是为自己吗？啊，为了得到大众来拥护我，都是为自己。这就大错特错，这个就是心量小啊，啊，心地染污不清净啊。纵然修的是善，善也是恶，为什么呢？自私自利啊。我们今天成就自己的德能学，这个学问。为什么这样苦修？为一切众生修，为了将来替大家服务啊，为了开导一切众生，为他们做增上缘，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这是菩萨法性，这个心是清净 不是为自己。这种辨别，心地上辨别，因此这个修学一定要有耐心。要有长远心。《法华经》里面讲，久修业所得，慧光照无量。三大生息期是相当长的时间啊，这就是告诉我们要有耐心啊，要有恒心啊，一定要能做到精进不退啊。那么众生的业力各个不同，但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性体是一丝毫损失都没有，正是像大经里面常讲的，在佛不增，在凡夫位不减，不增不减啊。不苟不进，不来不去啊，不生不灭，正因为佛性如是，所以我们才有信心圆成佛道。那么这是讲的众生，至于佛或者是大菩萨，这个大菩萨呢，是说哪一类的菩萨呢？道家慈航的菩萨，这个话我们还得把讲清楚。何谓道家慈航？他已经成佛之后啊，再退转到菩萨位，这样的菩萨我们称他为道家慈航的菩萨啊。像观世音菩萨啊、文殊普贤都是早就成佛了啊，地藏菩萨亦复如是啊，他们从佛的位置上退下来，退到菩萨位来普度一切众生。这些菩萨太多太多了，不胜枚举啊。那么像这样的佛菩萨，他也寻业发心，他寻的这个业可不是自己的业，是众生的业啊。这种寻业发心呢，我们平常啊设置为感应道交啊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有应，我们设置为感应道交。因此啊，他所现的境界也有 十法界苦乐种种果报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在世啊，他所实现的啊，你比如说是六年的苦行啊，三月马莫之报啊，琉璃王灭释迦种啊，八十岁示现入般涅盘，有这些苦乐之报啊。如来在果地上呢，福慧都圆满了，他还三个月没有供养，没东西吃啊。这出世间圣人，世间圣人，你们念孔子公的书，孔子在陈绝粮，给释迦牟尼佛三月马莫之报啊，差不多情形啊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佛的福慧不圆满呢？不是啊，如来福慧也是圆满啊。这个是示现给众生看，其意义都是教化啊。二是我们自己福慧都缺乏了，可是我们的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，如果要不晓得克制自己的欲望，修福修慧，那么必定要造恶业。造恶业怎么不堕落呢？所以佛自己示现啊，成了佛了，你看还有三个月马莫之报，后世弟子知道佛这一段事情，我们自己生活上受一点委屈，受一点苦难，算得了什么呢？啊，世尊本身就是如此嘛，三个月没有粮食吃了，没有东西吃了，我们今天受一点饥饿算什么？安世高那个同学，如果他要能够想到这一桩事情，他就不会堕落了啊。这个公案大家很熟悉 啊，他是去托钵，托的那个饭呢，人家供养不好，不重他的口味，心里就不高兴啊，认为自己是个修行人，身心清净，一天到晚度众生，为众生说法啊，众生供养的时候不如自己意思啊，心里就不舒服啊，结果是堕在畜生道 啊。如果他常常能够想到是释迦牟尼佛还有三个月没有粮食吃啊，没有好的这个供养啊，那自己心地就安然了，不怨天不由人呐！啊，我们自己在这一些财用上啊，物质这个供应上有所缺乏，那是自己没福啊，应当要受啊，不可以怨天尤人啊，怨天尤人要遭罪业的啊。所以说你想想佛，想想安世高这个同学，我们自己应当怎样修学啊？什么叫如理如法？什么叫不如理不如法？还要别人说吗？啊，自己应当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所以佛与这些大菩萨所示现的，那是不边不远呐。 我在十四讲里头解释这个万法归一，我就用这个四句话来解释啊，不变随缘是如来的境界啊。为什么呢？人家已经证到不变啊，能够随缘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工作，随喜功德，在恒顺里面实现的有苦受，有乐受啊，那是实现，可不是真的啊。所以我们不能说孔子在成绝粮是孔子没福啊。孔老夫子要是没有福报的话，他的子孙为什么到今天还受到世人的尊重啊？他家七十多世不衰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只有他一个人啊，找不到第二家了，他怎么没福呢？福太大了啊！不能说释迦牟尼佛三个月没有粮食吃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没福啊，释迦牟尼佛没福啊！你看这个世界上人多少人相信他，信仰他，以及崇敬他，礼拜他，这是实现啊，这就是不变随缘。那么菩萨法里面就是现在我们要修的了啊，我们在随缘里面要修不变啊，这个随缘随着变，这就造了高啊啊！你看看安世高的成功，他就是随缘里的修不变，他成功啊。他那个同学所以失败了，是随缘里的随着变。哎呀，那别人供养好了，他心里欢喜啊；供养不好了，他心里不高兴。他随缘随着变。啊，这是我们要特别留意到的呀、啊。我们这个心随着境界变，这个不得了啊！啊，别人对我们好的时候恭敬供养礼拜，我们心欢喜；对我们不好，心里生嗔恚。那我们将来的果报，连安世高同学都不如。啊，这个学佛开智慧开了，这就是智慧啊。你晓得这个道理，这就是智慧啊。你肯能够这样修学，那这是你的福报啊。要在一切顺逆境界里头学什么？学不动心呢、啊？啊，我常常跟诸位讲，修平等心，修清净心，修大慈悲心啊，逆境里面修的是这个，顺境里头还是修的这个啊。你要在一切境缘上动心了，起心动念了，那就造业了啊。讲经说法没用处啊。安世高那个同学呢，明经好师啊，那个时候的出家人他布施什么？他就是发布施啊。出家人平常托钵吗？三衣一钵吗？他没有财布施，只有发布施啊。每一天说讲经说法给别人听，修发布施啊，自己还堕落在神道，堕落在畜生道邪身。所以你想想这个果报多可怕啊！不要以为我天天讲经说法，我这个功德很大啊，福报很大了，到哪里受呢？说不定到畜生道受，到恶鬼道受，这就惨了啊！人天道都没有份呐啊！所以要认真想想，我们修的是什么道。啊，如果你要是修菩萨道，那你就是修的是清净、平等、慈悲，这是菩萨道。 啊，你要修的天道啊，慈悲喜舍啊，十善业道，你修的是天道啊，你修的是人道，那么你这个时候修学的是无间啊，无常仁义礼智信，你这修的是人道啊，你要里头又常常嗔恚不平，那你就必定是三恶道。啊，我们每一天念佛、诵经、拜佛、讲经说法，都在这修道，看你修的是哪个道。这个理是真实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啊！啊，所以我勉励同学们要认真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讲经的方式的时候啊，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的这个经验的时候啊，感觉到有修正的必要啊，这个修正的方法上啊，方法上啊，我们要改正啊，就是这样的修学啊，这样的讲的时候，费的力气多，收的效果少。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分组啊，对研究楞严哪些人研究楞严啊，研究华严的哪些人研究华严啊，除了讲堂之外，自己要真正用功来修学啊。每一个星期我们有一次聚会的时候，在一块做研究讨论啊，那么讲经的时候可以从重点上来讲，不必每一句每一句讲啊，精要之处我们细讲，不厌其烦地讲，不重要地方的时候念一点念就过去了啊，根本就不需要讲啊，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式啊。那么更希望的是，就是同学一定要提出问题啊，就是这一次讲的，你们如果有问题的时候，在下一次的时候啊，你们把问题写成纸条放在这个讲台上啊，就可以来答复。这样的受用一定比听讲要好的太多了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